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N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NS.com， 我系刘小丽。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啊屌，多谢阿昌哥高抬贵手啊！如果唔系曼联又输咯，屌你吓、啊！你呢几个礼拜登几队啊？琴日皇马都俾你登死啊！我觉得你系有资格做灯神噶啦，以后 咁，所以我应该系咪要揾阿土伯叫佢即系赞助我做 D 一百自己有咧？ 咁你要登，你即係要去 D 一百开麦就登下，登下老人家，登个老人家嚟执。 即係我唔知道，即係11月17号嗰个网聚，有几多网友系参加啦？理论上就应该阿土伯一号召就万人空巷噶啦，就唔需要担心嘅。但系假设如果仍然系阿曹总系 有 一啲仍然有啲空位系即系想邀请啲网友出现嘅话咧，我觉得其实喺嗰晚咧应该加插一个环节，甚至成个活动改名啊！ 你系咪？ 成个活动我就会睇下嗰晚即系会唔会早收工。如果早晚早收工嘅话，我就会不请自来嘅。咁我就睇下会唔会即系阿土伯、阿周生佢哋会唔会落闸放狗啦？系吓咁啊！应该阿土伯就应该将成个节目改名，就叫做呢个活动就叫做系话我和郑经汉的日子讲座。咁我应该相信好多网友咧都系会有兴趣系出席嘅。系几钱啦？系 其实我唔知嘅。 你话嗰台冇先嘅， 屌佢正系个大佬，我帮手吹鸡，我唔知几多钱，大佬几多钱？ 你帮手吹鸡，你都唔知几多钱？喂，大佬呢啲你强项嚟噶嘛？买嘢食 有两个价，两个价吓，自己有咧就150啊，呢、這个唔系自己有啊200，咁咩系自己有咧？有货金嘅自己有。冇货金咪唔系自由，冇货金200，有货金150，即系我觉得合理嘅150蚊，大佬。听讲咧，嗰间紫翠鸡咧，筲箕湾间紫翠鸡咧，仲系自己有嚟嘅。 系咁，今次你 catering 你食水深唔深咧？系 今次唔系我搞 catering， 所以冇得食水。屌你咪食，下次就我搞 烧嘢食啊嘛， 烧嘢食啊，系啊，跟住我就买鱼蛋猪扒啊，扑街 cap 得350、350啦，屌点供车啊，你老味，冇钱供车啊嘛， 系啊，头先又讲到系咪话车位租又俾钱有钱又俾咁样系，哦原来就系、是、 要供车啊嘛， 系啦、啊，系喺啲猪扒牛扒度 要帮补下，咪点捻样算咧，扑街。 其实咧，即系讲开你中又中，系咪？咁啊，喂，我哋已经学老萧啊，金英都试过噶，即系讲开之前讲开几时嘢，仲又仲，应该播翻之前嗰集出嚟噶嘛，系咪？使乜嘥咁多口水，又重复翻以前啲嘢啫，系咪？所以呢个嘢应该要揾啊，即系揾啊新院长文泽嘅，就系嗰啲 chronicle 后边咧，应该系咪要打翻个日子出嚟？而家第再播翻嘅时候，咁咪大家就分翻开，知道系边日打边日咯。 我觉得要剪啦呢啲嘢。 系咪？ 即系现场做 live， 我觉得真系几难 manage。 咁啊，咁因为咁样啦，可能因为即系中又中嘅， 摆个 iPad 都唔得咯，屌嗱呢度， 系咯，或者如果唔系嘅话，喂，近排 Halloween 咁样样吓，个画花化块面，你就咁样，你搵支唇膏喺个额头度写住今日嘅日子咁样，跟住再播翻条片，大家就 trace 翻喺度，知道边年边月边日讲啊嘛，咁日连集每个礼拜都同嗰个 chroma key 点分到边年边月边日啫，系咪先？ 系啦，屌， 有冇唇膏喺度嘅？ 冇啊， 土白有冇之间啲？ 土白系咩？唔系嘅。喂，你有冇兴趣走去见工啊？听日林郑要去刊登宪报请人喎、啊。 刊登咗啦，唔系咩？ 唔系，听日出街。 听日佢做个解报会噶嘛，系咪？ 听日听日出街。 我话烂便烂得啱时候。 有两个， 我唔使易容改装，我直接行入去。 有两个 grade， 一个就叫唔知系咩项目发展主任，一个就高级政策咩项目发展主任。低级嗰个咧就3万至5万几，高级嗰个就6万几至9万几。你觉得我同你应该系 in 边个位咧？ 梗系 in 九万几嗰个啦，系咪？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大家对林郑公道啲，即系成个 package， 即系大家都话30个位就收埋啲建制人士嘅，但大家要睇翻即系殖民地嘅历史，即系殖民地啲解密档案，我记得即系几年前睇过噶嘛，话当年嘅中大系咪学生会会长嚟嘅郑海泉，即系而家嘅大班、 大班啊嘛， 而家嘅唔系郑大班啦，即系而家嘅 郑小班嗰个叫做啊，唔系郑小班系橡筋裤。恒生咪恒生啊，依家恒生，以前系恒生。 当年我冇记错，当年喺读中大嘅，又系即系火红年代学运分子系咪？跟住殖民地部嘅秘密文件，原来嗰时记录咗就话呢条友弟好难对付嘅，一系咧一棍殴死佢，坐即系运到佢惊为止，唔即系坐监咁样，咁就令到佢唔搞社运。一系咧你就俾啲高官厚职系嘛，等佢行第二条路，咁样咧就唔会再。即係搞社運啊！喂，其實林鄭本身喺競選期間都吸納咗一啲青年嘅才俊啦，從呢、這個即係學民思潮同埋呢個本土派入面，係咪？喂，到依一劑咁樣90几蚊啫，跟住吸收我哋呢啲80后嘅青年㗎啦，係咪？幾時應該都輪到我哋啦啩？學民仔本土派都有份，冇理由我哋冇份㗎，係咪先？係， 我覺得我哋要參一腿，最少啊都要攞住 CV interview。佢如果一有咩冬瓜豆腐一 reject 我哋咧，啊屌！我哋有新聞做。 老實講，我哋幾得二收買啫，係咪先？90几蚊一個月，公帑唔使出一分錢，但你已經解決咗，係咪？ 佢日喺正中開麥啊！你老尾喺個 office 已經。 完全唱好林鄭嘅政策，我真係完全冇撚所謂。 係咪又可以將一個即係以被喂一個被 DQ， 大家唔好忘記，我假假地都係即係2016年換屆立法會選舉被 DQ 嘅候選人之一嚟喎。喂，6个你收埋咗1个，你嘅統治工作，你即係而家你可以向律政司邀功啦，係咪先係嘛？喂，一個當年俾個 DQ 嘅立法會候選人，一個港獨分子。一个激进派， 已经入咗政府， 竟然最尾受19大集思想嘅感召，吓、啊、林郑贯彻一个集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嘅全面管治权底下，可以将昔日嘅激进派、港独派，竟然系可以投效呢、這个，一定佢一定都要做政府工，一定都要宣誓噶啦，而家系咪先？乜鸠嘢都要宣誓啦，系咪？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90万蚊啫，得唔得？ 90几系 咯，喂， 我都觉得 抵到烂啦，系咪啊，大佬，你冇啦，你又唔请我咁啊？ 喂，30几你唔做先？ 咁梗系唔得做啦，会做烂事啊嘛，系咪？如果唔系，即系点样对其他啲即系社运分子有个交代咧？系咪？即系好似喺监仓入边，喺啊青年监房入边，阿之峰哥都讲啦，系咪？嗰啲蛊惑仔同阿之峰讲，话你一定要上诉成功嘅话，我多谢你支持。但系点解咧？系话你冲入政府广，冲入公民广场。你已经坐几个月啦，咁我劈狗我咪用大镬系，你浪高晒个价啊，大佬而家你擒难啫，屌你老母，你坐几个月系咪？ 好捻暴力啊，劈狗嗰啲唔暴力啊，屌！ 同样道理，咁我哋唔可以顶烂屎噶嘛，系咪？你30万几蚊，喂，我搞到俾人 DQ， 你净用30万蚊请我系咪？喂，你谂下，喂，如果 但系顶烂屎真系要讲容岩、哦，我哋讲紧嗰啲系90几嘅职位、哦，容岩呢啲可能3-5千一份 part time 嘅啊，点一点算先？屌喂，嗰条清算名单而家第一个就已经写容岩个名落去，而家你帮人哋管理一个 Facebook 啫，系嘛？我唔知道你收几多钱，但肯定唔系90几啦，吓、啊，因为嗰个容容份人工都冇90几。屌！你而家请一个咁嘅人， 你点知啫？富人赚紧钱噶，佢声称不嬲都系咪？即系当年吓、啊，即系富人媒体。如果大家唔知道， 唔系我而家眼红啊！屌， 系咪 吓？ 就系、是啊、 你起码都有个马海伦请咗咁嘅人，即系请个咁嘅烂人。 你当普白唔用啊，容容啫嘛，系咪？即系以阿容乐琪嗰个版本就系话佢，即系自从分裂咗之后，即系讲紧仲系即系时间拨回去2010年、2011年社民联分裂嘅时候，咁我哋都要人哋有支咪，有网台，咁我哋都有网上阵地噶，所以咪搞网媒咯。咁除咗开咪唔够佢抢啦，我哋搞文字嘅网媒。咁啊，容容就话要税啊，土白，喂，我哋搞啦咁样。咁啊， 土白就咦咦哦哦咁样不置可否，咁佢自己咪揾资金搞咯，咁唔知系咪揾咗即系全国政协嘅嗰啲广大校友，咁我唔知道啦，系咪？咁但系但系总之咁啊搞出嚟，咁就喺长毛立法会嘅办公室入边。吓、啊、就开始即系整呢个富人媒体，仲好自豪咁样同大家讲啊，翻工我做紧自己嘢，好开心啊咁样。咁呢样嘢当然就系、是、我觉得都系好成功嘅，从客观嚟讲系咪？到而家即系自负盈亏吓、啊，我唔知佢收，因为纯粹佢阿容，我仲同阿容乐琪仲有即系交往嘅时候，佢都话佢自己好早嘅时候就已经系即系拉匀有钱，即系分到佢。佢做作为总编辑咁样就系、 是、高人工咯， 系好好高人工噶，好赚噶，系咁所以咁一盘生意啫，搵食啫，犯法咩？ 系即系所以我觉得搵食法，即系搵食唔系犯法嘅，系嘛？大家可以大家温和啲，好似琴日天河名人喺我 Facebook 嗰度留言咁，我政治中立嘅，呢啲人都政治中立，哇！大佬有啲咁嘅事，我都政治中立啦，咁样样系嘛？政治中立还政治中立，你冇理由企喺个对边噶嘛，大佬，你唔系以事论事啊！你而家系去咗对面收人嘅俸禄，替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大佬。 咁即系至于我，即系对于即系本土派嘅即系派系势力人士啊分布嚟讲，咁的而且确天河名人又同容容系有。啲 difference 嘅， 例如咧， 金有啲 difference 嘅，系咪？咁所以喺呢啲 difference 之间，佢喺本土派入边政治中立嘅，你所以你冇嗰个 context， 你唔明佢讲乜嘢，你唔理解佢。Sorry， 系啦， 即系 given 个 fact 咧，基本上我 cap 完佢图喺网上边完一轮丝，即系林记仲要系加多脚，佢都仍然能够。保持住一股雍容华贵，去留一个 icon 吓、啊，即系我觉得呢一种气度咧，系大家留意政治新闻，又系中意上网打飞机嘅人咧，大家都需要具备呢个条件嘅。咁所以基于呢一个咁好嘅一个 quality 咧，我觉得呢一样嘢系需要加佢。所以我 咧、 這 個，呢个职位讲翻啦，呢个职位其实佢写出嚟有啲乜嘢要做啊？其实听完个名字你都唔知道做乜春 嘅 系。 基本上系啲意见小组嚟嘅啫，开下会加 proposal， 即系大家加 report， 大家集思广益咁上下。 咁啱啦，我哋都每个礼拜都做紧呢样嘢咯，咪。 唔系，有啲佢唔写出嚟嘅，基本上咧，即系请咗你呢班人咧，基本上就要同而家嘅网媒或者而家呢个媒体嘅生态。就要打交道，基本上就要负责帮佢 lobby 一啲政策。点样 lobby 啊？就好似我帮佢 lobby 啲公屋政策咁样咯。只要要用佢嘅思维，要代入佢嘅模式咯。个问题就系话，我唔系帮你 lobby 紧政策，我系话俾你听边啲人应该值得帮啊。即系当然佢而家将个 priority 摆咗就系话，要踩烂个世界楼佢，要令大家咧，如果你谂住俾钱地产商赚咧，即系就不如俾政府包底啦。咁佢觉得公屋咧唔需要起得更加多噶啦，即系大概佢火师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公屋条队咧应该会短咗好多。佢意思系咁样样，唔系我帮佢 lobby 紧政策，所以千祈唔好误会我咁样样。 系其实青年政策，即系佢请青年人翻嚟都系搞即系青年政策噶啦，好多时候都需要系、 啊。你想搞咩青年政策？如果请咗你， 我梗系好多桥啦。 例如咧，唔系桥，而家系我问你，年青人需要啲咩嘢？你开会嗱，第一日实问你，年青人需要啲咩嘢？ 年青人需要啲乜嘢？ 林郑觉得要住屋咯，所以推六字居俾你哋吓、啊，按九成，按九成半，即刻极速上车，200万买300尺，制唔制？ 年青人需要，我哋一定提供得到林郑谂唔到嘅角度噶，系年青人咪需要三上游啊下马咯，系你做唔做到啊？系政府嘅政策做唔做到啊？做到我话你咧，我包你，即系已经一度系赢晒，即系全香港至少男性嘅年青人嘅欢心系林郑，所以唔好唔系你下马 ，sorry 林郑，你冇听错啊？系虽然你下马，阿 B 哥会好开心，系咁，但系而家年青人其实即系好简单嘅啫，系你住屋问题，其实满足呢、這个即系睡欲嘅啫，系神生三大欲望：睡欲、食欲、性欲，系咪先？你成日讲紧啲冇楼住啊，消费物价太高啊，点样？呢啲都系睡欲同食欲嘅问题。你满足埋呢个性欲嘅问题嘅话，其实咧基本上咧九成你已经搞掂呢个青年人嘅问题嘅系。 咁不如喺上海街净开一条马栏街啦，而家都反正系啦，吓、啊、大家最注意啲咩啫？大家最紧要环保，唔好大袋。咁点样可以对症下药呢？咪捉晒佢哋冚唪唥个个礼拜验身。 系你讲得太即系贴地得滞，我哋要即系我哋要包装下成个政策推广，共享经济 系 要。 讲起共享经济，其实应该共享人妻噶。 咁啊系咯， 呢家嘢有得搞。 你跟住就系、 是，即系而家养老婆咁辛苦，系咪、嗯？最好就大家共养一个， 再配合唔系，再配合一路一大嘅国策。咁啊，一路一大嘅国家咁样，俄罗斯啊，仲有啲边度啊？嗰啲各国嘅佳丽咧，就系系啦，好似你咁讲啦，喺上海街。唔系你中意喺货柜屋都得噶，系 系货柜屋，货 柜屋砰砰声啦，系咪先？ 啲遥远个砰砰声，佢真系 系你最好，你最好就系有啲有啲贵价啲嘅货柜屋嘅，就系咧将架天秤吊起咗喺上面嘅，系嗰啲贵啲嘅，可以系系咪摇摇欲坠嘅咁样，你又可以砰砰声咁样，即系离地十万尺。咁嗰啲咧主題咁你都可以實驗得到 ，OK？ 喂，即係呢啲，即係其實老實講，你我哋去入去話就係話俾你聽，究竟啊，即係所謂中央、北京、西環最擔心嘅所謂即係激進派或者本土派嘅所謂啲行動策劃思維咧，即係我可以同大家講，即係點解我分析咧、就係點解喺即係無論喺七一啊，或者係十九大啊，係我都會收到中間人嘅電話問我會做啲咩咧咁樣啦。呢個第一個分析我哋講過幾次啦，就係話佢哋啲維穩嘅資源已經好龐大啦，嚇咁啊，即係 水浸到要地揾地方派 係啦，已經有餘力去揾我哋一啲二打六咧。系去了解一下，究竟即系我哋会做啲乜嘢，即系万做到万无一失咁样。咁、但系第二样嘢咧，其实系我后屘谂翻起，或者同一啲即系资深嘅即系国情专家倾开咧，就系话，即系其实即系作为一个全面管治权，行使一个全面管治权，首先，你有一个要一个全面了解发生喺香港发生咩事先。咁一直以嚟，即系土伯都讲过好多次啦，系咪？即系中间人喺即系泛民入边，民主党、公民党已有嘅呢一啲组织入边，佢哋系非常之清楚，要 call 起上嚟嘅话，即今晚星期四民主党中常委开会，即刻 call 个会议记录出嚟，即系西环或者上边都有办法 call 到出嚟嘅，可以。但系啲无端端弹出嚟， 你讲呢个系咪事实先？ 吓、啊，即系我嗰啲国情专家同我讲啦，系。但系喂，突然之间。几条中学鸡整个学生动员出嚟，佢哋咩龙窿路，几时摆街站，做咗啲乜嘢？喂，西环系拗晒头，完全喺呢个咧系冇人嘅，唔知道佢哋发生紧咩事嘅。所以其实点解会去揾到我咧？或者可能我唔知道其他人有冇收到电话，或者点样都好。其实话其实最缺一块，其实唔知道呢一班激进派或者呢班所谓本土派，个谂紧系谂紧啲乜嘢啊？咁所以我哋入到去，其实我唔系提建议俾你嘅，我纯粹话俾你听，你哋而家最缺实呢一块，咁要班中学生，甚至班主张港独嘅大学生喺度，其实谂紧 即系你是用咗咁多时间去讲三个字啫，政府请你做咩啊？二五仔 唔系，咁有分别啦，系咪？喂，我打咩旗好出身噶？道政本土噶嘛，系咪？请我去道政本土噶嘛，应该系咪？喂，如果唔系，点解屈永贤、汤家华都写本咩本土嘅书啫？文集啫，系咪先？系咪？佢哋都想攞本土个名噶，系咪？即系喂，如果要讲对付本土派嘅策略，喂，全香港独家唯一匪类监察院啦，系咪？ 本土派嘅策略，你系剿黄有功啫，嗰啲系本土派咩？嗰啲唔系本土派嚟嘅，你个本土派仲有声势咩？仲有本土派俾你打咩？你要知嗰只油鸡都已经话唔选啦，而家佢钦点一个人出去选啦、啊， 我就可以话俾你听，究竟背后嗰个内里嗰个 mentality 系点样样？即系例如，即系大学嘅学界，即系如果香港民族党同呢个大学嘅学界合流，就话即系将港独嘅最后嘅一支火炬就摆喺学界入边啊嘛，系咁，但系喺呢一个学校入面，即系而家你就用呢啲方法，你就系话即系咪叫大长？唔系叫校长，叫大学校长。我食嗰啲字， 精彩，精彩，大长，大学校长。 我都话依期有啲反祖现象开始，即系讲嘢咧，1999系叫啲大学校长。即系签一张声明又唔落自己的名字，就我反对港独，跟住收晒啲大学学生嘅 banner。你唔好以为呢啲 work 先得噶啦，系虽然你的而且确可以压制到佢哋，但系终极嘅方法系点样可以教你一样嘢，就系话你佢哋咁中意独立啊嘛，系咪？你 画一笪地出嚟，你叫依一港所有支持港独嘅大学生，我而家俾你喺依一度建立香港苏维埃，建立个苏区，你咪独立咯，系咪？你估下呢一班人系会唔会？就算真系俾块游击，即系游击个游击区俾佢，佢会落去喺嗰度起个临时政府咧？唔会啊 ，sorry。即系就算你叫港大、中大学生会咁支持港独都好，你叫佢由你唔好话由即系学当年咁样样喺江西嘅苏区长征到去陕西，你叫呢、這、一个即系中大学生会由九头山呢个长征去大美督啊，行艺行者都行唔捻掂啦，屌你， 系咪得个三几个？ 系咪到最尾发觉都真系俾佢哋一个区自治，跟住好快脆佢哋自己就会九靠九骨噶啦，或者系即系喺度冇人去实践得到。佢哋口讲嘅口号嚟嘅，到时候咧呢样嘢成个即系最后嘅港独嘅气焰咧，都系会瓦解嘅。跟住你点样同中央交代？点解你俾佢哋搞港独啊？唔系我俾佢哋学习国情咋？我哋伟大嘅祖国点样起家噶？咪搞苏区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系咪？系咪要俾佢认识国情咋？知道我哋搞到俾佢哋了解到建国系好捻困难嘅， 大家大 独立到捻困难嘅， 真系冇马，即系冇人马噶，大佬。你一见啲本土装出嚟选，选完之后冇声冇气。而家佢哋下一个对象唔系出嚟搞社会运动，系搞学联啦、 啊。我哋就知道冇声冇气啫，但系而家中央西环都觉得系，即系我哋要搞教育，我哋要搞中学。大学乜都要搞啊，因为咧有庞大嘅天然独嘅势力。喂，而家就我哋请入去解释俾你听，你哋唔使担心嘅系，你把喂花九万几蚊吓，买、啊、可以买得自己安乐嘅系咪？何乐而不为咧？系咪先？咁虽然佢哋可能觉得呢啲即系，当然我哋嘅分析入边一直以嚟就话呢一啲港独嘅问题都系。是一个即是维稳的架构入面衍生出来的一些事情啦，咁但是根据土爆讲法那些去 D100 啦，是不是维稳费就已经是。 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第一个请的人用洛奇 咁冇所谓嘅，系咪？ 我对呢个政策完全失望啦，咁样样，即系我希望你系请啲好啲嘅，即系唔好请嗰啲咁，即系阿油屎尿屁又卵 cheap 又唔识嘢咁，真系大佬，即系仲要系社民连嘅余孽，完全明白啦，咁样就 都唔系噶，系咪？都有好多，喂，即系当年好多嘅，诶，唔讲啦。 咁点啊？讲到最尾系咪烟啊？一齐啊？ 冇所谓噶， 系嘛？ 吓， 讲笑啫， 一齐烟咯，一齐烟咯。 我真系俾你抛到啊！屌，去捻咗烟，以后唔敢开麦话俾你听。 唔系公务员嗰啲认证嗰出份 form 最麻烦就系、 是，唔系逢系见工都要噶，昌哥 系咪？喺田方我是被 DQ 的，而家你要收买我，你收不收买？句号咁样问号。 跟住林郑出嚟揽住你膊头影张相咁样， 系咯，最好啦。 咁啊有创意啦。 系咪？我就写一张 form 入去嘅啫，系咁简单就系、是、吓、啊，跟住你咪我俾翻，即系如果你想唔使想填 form 嘅话，你跟住我继续入纸咯，系咪？就话俾翻，而家我追认翻你系香港民进党副主席咯 ，OK？ 冇问题噶，你想唔想即刻喺维基百科加翻你个名落去 ？OK？ 系咯，你全名系咩啊？我唔记得咗系。 你啲阴毒。你咁度支联会都有回乡证，仆街！你加咗我名落去，依家回乡证我都冇。 你要欢乐卡嘅咩？系 我梗要啦。 你真系好大张 sofa 喎 ，OK？ 以备不时之需啊嘛。今次去到呢度先，下次 17分钟嘅，讲完啦。 早咗啊，得 OK。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HKPeanut.com